白毅此时的眼神也恢复了平时的冷静，前面那种不安的神情仿佛是他的幻觉一般。他拿起盒子走到写字台那边，六子对这种事情早已驾轻就熟，拿出工具在旁边辅助白毅修复，并且做着相应的记录工作。他们的神情非常专注，倒是安宗依然在倒腾着那碗里的墨汁。终于，玉璧不再冒出一丝的黑气，他把它从碗里拿了出来。六子他们花了一下午的功夫，也就整理出来几十个字。看来要辨别这些文字是需要很大的功夫和耐力。想来那些考古学家面朝黄土背朝青天的挖掘挽救文物真的不容易。安宗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过去的时候读书特别牛，他问他为什么不去考考古系呀？出来可以当考古专家呢。他鄙视地看了一眼安宗说， 小安你不知道啊，去当了考古的就是等于去当个老农民，到时候你对象都找不着，还不如学金融呢。 就在安宗胡思乱想时，六子突然拍着桌子大吼道， 果然是那么一回事。 安宗走过去问他们翻得怎么样了，六子摆了摆手让他先等一等，他们把后续的搞出来然后再和他解释。安宗又继续等了两个小时，天都黑了下来，一看时间已经超过了七点半了。终于白毅扭了扭头，六子放下了笔，他这才走过去问道， 二位这算好了吗？ 翻译出来了，看来我们真的只有再去一次马多了。 白毅指着那张纸头说。六子塞给安宗那张纸让他自己看，上面翻译出了一段文字，幸好六子已经把那些绕口的文字翻译成了白话文，虽然很不完整，但是他还算能够看得下去。他上面写道，先王住九鼎，锁神魄，却因天时之变无法得以所愿。山林崩前留一诏，赐死九名天赋异禀之人，用八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将他们杀死。分别是将一个在阴时阴月要降生的孩子硬生生地从母体腹中抛出，将拥有透视阴间之眼的异人夺取双目并用来祭剑，将一个倾城美女剥皮取肉活剥而亡，将一个长寿之人投入虫谷之中而亡，将一个学士砍头并将头颅祭祀树神而亡，将一个宗族之士见恶鬼断骨而亡，将一对多情夫妇对路而亡，将一个无魂之人碎心而亡。至此收集九个异人之骸骨，与九鼎同毁，再铸鬼器，封闭河伯殿的通道。凡是进入、靠近、碰触鬼器者，皆为恶鬼，永守河伯殿，生生世世不得超生。 什么意思啊？他们用那么变态的方法虐杀了九个倒霉蛋，就是为了要制作鬼器，给那个什么河伯殿当看门的。这古代人还真的是吃饱了撑得慌啊。 而在铜简的后面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图，描绘了一个在大山与大河之间的宫殿，虽然已经有些看不清楚了，但是那种磅礴的气势仍能在残缺的铜简上窥之一二。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河伯殿吗？六子看到这里皱着眉头说道，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好像这一切都是源于周文王，这事儿好像一开始是周文王搞出来的，但是最后却成了周王朝的秘史。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周文王那么害怕和惊恐的？看这架势，虐杀了那么多奇人，还有王室宗族，这绝对是舍了儿子去套狼的做法呀。 安宗摇了摇头，他对那个时代的历史本来就不熟悉，只看过封神榜，知道那个时候是人与神并存的时代。不过这都是小说，真实的历史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，但他们却必须去了解这几千年来的秘密，否则他们也会成为鬼气所化的恶鬼。白毅见他们都不再说话，便补充道， 这件事所有的矛头现在都指向了河伯殿，而赵老板生前所查最后的消息就是关于马多县的。到了那里，我们就跟着赵老板的足迹去查到底有什么。总之六子先去订机票， 我们收拾一下，尽快动身去马都，到了那里再见机行事。 六子向来有很强的办事能力，不过因为一下午的专注让他看起来有些恍惚。听了白毅的话，半天也没见他动作。安宗以为他真的累了，可他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说， 那么我们这次会不会也中招呢？ 安宗没想到到了这一步他还会那么问。 我以为六子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可是被他那么一问，我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遇到更可怕的危险。这样想来，六子是我兄弟，我不能看着六子为了求财就走这么危险的路。 安宗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哎，六子，我们也认识快20年了，我实在太了解你了。老实说啊，我不知道我们这次去能不能活着回来，但是我是不能不去的，不去是死，去了说不定可以有活路。要不你就别去了。 看得出六子有些退缩了，他皱着眉头思考了很久之后抬头说道， 不能不去，前面算我孬了，这次我真的不能不去啊。如果不去的话，赵老板那里的摊子我根本没办法收拾，既然那个老头肯把身家性命都压上去，肯定是不得了的东西。哼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如果真的是我命薄没能活着出来，那也是我没这富贵命。到时候要是我们真的都挂了，就到阴曹地府去当兄弟吧。 安宗猜到他会那么说，想要再劝劝他，白毅却挡在他的面前说， 现在一切还是个开头，后面的事儿只有我们两个大约是做不到的，我们也需要六子的帮助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白毅这句话仿佛是当头泼下一盆冰冷的水，把他从头凉到脚底。但就是这样，他才感觉到一种窒息的紧迫感。应该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，其他三人都知道最后那个所谓无魂之人很可能就是安宗。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无魂，但是这种感觉仿佛在否定他是一个活人一样。他迫切地想要证实一切，所以也就没有再和六子绕弯子。六子听到了白毅的话，神情也稍微放松了些许。他喝了一口茶，和他们吃完面之后就回去了。到了半夜，他才打了一个电话说，明天下午4点就上飞机，先到西宁，然后由西宁接头的人牵线进入马多。他让他们带一些必要的私人用品和证件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东西自己斟酌，尤其是老白，必定要带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。在这方面，六子有着他自己的一套方式。当初太行山之行时，安宗就看出这小子在搞物流和行政方面有着很强的行动力。他也不用多问了，转头把六子的消息告诉白毅，发现他正看着那个铜简出神。安宗问他， 还有什么古怪？ 他居然没有反应。安宗推了他一下，他才像从沉思中恢复过来一样，问他怎么了。安宗说， 你看那东西看得那么出神做什么？难道那东西还有什么问题啊？ 不，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我只是在回想一些过去的事情，我曾经遇到过的一些事情。总之，如果没有那件事情，我可能连女朋友也有了，也不会来到这个城市。 白毅很少谈论关于自己的事情，但是当他说到女朋友的时候，安宗总是觉得听着有些刺耳。 是啊，能让你那么一个人才窝在这里真是屈尊了，来这里也没什么关系，好歹也要有个美女啊，然后来个异地浪漫恋什么的，没想到遇到我那么一个没胸没屁股的大男人，委屈啊委屈啊。 白毅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没被他损火了，笑着拿下眼镜手， 那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些补偿什么的？嗯。 安宗突然感觉到危险的气氛，谨慎地看着他，心虚地说， 你得了吧，不早了，明天我们还要赶路呢，各自回去睡觉吧。 说完眼睛盯着他的动作，像提防着什么似的倒退着回房间。但是白毅这次并没有强行地拦住他，对他微微地笑了一下，然后又陷入了那种空洞的眼神中。 安宗的确有些不放心，一下子也不知道该不该回房。可留下，白毅也不会告诉他，他又何必花无谓的心思去揣测他心里的秘密呢？